欢迎到他周报，我是杰特， 我是末日。 今天是2026年1月12日星期一， 这是我他周报，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。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， 请多多来帮衬。终于回到正常的新年了，日本是很静的，这个礼拜世界就好打多大事，但这个就不关我节目事的，就不讲他住。那我们因为今天速战速决啦，首先讲了一些新番资料先。首先就是无职三期， 之前有讲过三期的啦，即系据我哋嗰个背影嗰旧嘢，终于就确定咗系七月啦。 即系唔该 AI 攞新人奖啦，而家小说依家你咁垃圾都可以就写三期。 诶，嗰个就算鸠数啦，唔想睇啊。另一个都系七月嘅，嗱咯吓，我哋啱啱先讲完喺 comic 嗰边先系睇。 佢就介乎喺嗱咯吓嘅第三期 Trica 同埋之前嘅萝莉中间嘅一个故仔嚟嘅，呢个系。 罗拉学咁熟，大家唔使介绍啦吓，即系唔识嘅都唔会而家先去睇佢噶啦，应该断估识嘅都唔一定想睇佢啊，老老实实。 咁你追开都追开佢啦，因为我留意到呢套剧就系因为今次佢新追加角色里面有小林爱香，咁作为一个水拉拉 Love Lina 嚟讲咧，就比较注意呢啲嘢嘅。好啦， 咁啊， 跟住呢套嘢其实。我其实佢急一直都唔拍落去，我有意外嘅，因为《魔女之旅》其实之前佢上动画咧，其实系属于叫做评价几高嘅，即系至少喺我个人嚟讲，个评价几高嘅， 叫好叫座啦，最少 起码就唔系垃圾厕纸番啦， 下位替代版《奇洛之旅》咯，但系又多咗啲百合咯，咁样啦， 系 啊，大家评价都唔差嘅，但系有时评价唔差唔代表佢卖得好噶嘛，呢啲可能数据唔太靓咧， 公路片式的动画在日本是其实比较偏少的，咁代表奇洛之旅，咁呢套是另一套啦，即系呢个 area 其实很少的，我真系我睇过呢类公路电影做题材的动画，应该都系五六套嘅、 不过七月就慢慢等啦，即系慢慢等，系包括埋海外发行啦，咁大家明噶啦，咁 放心啦，实有嘅呢套嘢。好啦，跟住啲 好啊，咁啊，集集开去游戏消息啦。 絕睇絕命都好似依間公司就拖欠薪141,000日元啦，當然係。 不過未執嘅咩？ 係咯，嗱，講真，其實我幾可惜嘅，因為依間絕睇絕命都好似其實依只個系列嘅遊戲幾好玩嘅。 我覺得真係佢真係死喺311上面咯。 係咯，311咯，因為311走到佢只 game 出唔到，結果就真係拖冧咗佢咯。 佢又唔係完全冇佢最終嗰嚿嘢，但係要拖咗四年之後先拱翻出嚟。 咁死得啦，四年。 你谂下一间公司断四年金流啊，真系扑得噶啦，其实。所以我总系有个印象，好似已经接咗咯。即系我吓，唔系黑心啊，真系我有个咁嘅死人印象喺度。佢已经唔响树咁样，真系咁啊。佢然后就而家就佢俾政府嘅部门就去，唔系起诉，今次系警告啫。即系通常起诉之前都系，喂，你就唔好交咯，你唔交就法庭见噶啦。通常是这样的。 我很老实啦，讲真的，不如找几个大公司收购了你的 title， 跟着基本上出来好过啦。 知 之。因为他这间公司其实还有一些title 的，例如是R-Type 啊，那些什么其实是 OK 的，就是叫做有价值的，是值得买下去的。那有人注意之后可以填一条数好过啦。 但前提是他的人仲响树咯，这么多年啦，就是人仲响响到都是个问题啦。不过就 咁系， 睇下点啦吓，即系千几万，你话系咪好捻多又唔系？咁但系你都 好微妙数字，一个话多唔多，话少唔少嘅数字，要填随时填到嘅。 嗱，搞清楚下，千几万系 yen 咋？ 系啊， 即系 如果美元死得噶啦，但系 yen 又其实话填到嘅，讲真，即系叫做咩？搵个有钱，因为按咗层楼已经可以填到条数啦。但问题就系叫做值唔值得咁解啫嘛。佢哋谂紧就系 46个员工千几万，每人都系一两个月嘅啫。其实 就系咯，咁少。 不过日本呢方面就其实执到好严嘅，咁啊，即系可能系佢公司状况唔太好啫。咁啊，应该系谂办法都有谂到翻嚟嘅，真系搞唔掂嘅都应该有人买嘅。我估啊吓。 勾到嘅，唔使担心，我唔担心嘅。好啦，跟住咧就系、 是、呢单其实唔系呢个礼拜噶啦，不过就而家就叫做一落咗幕啦吓。之前又红嗰一段时间，图尼奥科夫，我上 Steam 咧，基本上都见啲 friend 全两部都系玩紧呢只 game。呢只 game 叫做图尼奥科夫啦，咁 大家都知道佢係叻他叻隻都幾出名嘅遊戲，雖然佢兩佢係叻他咗個陀螺阿夫夫，但係佢唔係同樣嘅模式，我一開始以為一樣嘅，其實佢係俯瞰式視角，好細嘅人仔嗰種嘅，比較似我唔記得邊隻只森林恐懼 game 嘅生存遊戲嘅，我唔記得咗。不過問題就在於啦，佢嘈咗段時間啦，嘈咗差唔多成個月㗎啦，而家就。見到佢個撳落去，見到近期，因為佢 Steam 個評價有兩個，一個新最新評價，一個最近評價嘛。而家跌咗落去大多負評，都幾大鑊下嘅。咁原因就係因為佢有 mod 噶嘛，即係呢啲通常都會有喺創意工坊 Steam 嗰個創意工坊咪有啲 mod 可以裝。咁其中有部分嘅 mod 唔係一個㗎，其實有幾個嘅 mod 就係俾人發現係有惡意成分嘅。其中一個咧就私怨撚嚟嘅。就是它入面會有一個會調到它的開發者的 Steam 的黑名單，然後如果是那個玩使用者是開發者的 Steam 黑名單的話呢，就會直情開不到 game。先唔講呢個咁嘅私怨行為，雖然我提佢的確係主要係因為佢呢個私怨行為嘅，因為惡意剝呢樣嘢就唔係真係第一日嘅。咁但係咁樣私怨撚呢又真係好少見喎，即係。然後呢嚿嘢係完全冇任何你官方講得過去嘅嘢嘅。如果你話我官方有發現有啲，唔係官方係指佢用剝嗰個啊，唔係指遊戲嘅官方。遊戲又發現有啲人係有咩惡意使用啊之類之類嘅嘢，你要 ban 咗佢嘅，咁都仲講得去。但係呢個好明顯係你嘅私怨嚟嘅喎。但係有人反映啦，咁啊，但係 Bilibili 嗰邊即係呢只 game 係 Bilibili 發行噶嘛，嗰邊就唔係下架有問題嘅 mod， 而係同嗰邊傾，即係好懷柔嘅情況啦，又拖嗰段時間，又多遲遲唔落架，咁大家就好唔爽啦。喂，大佬，你呢嚿嘢係搞到打開唔到 game 嘅喎，係幾嚴重嘅問題嚟嘅喎。咁啊，然後既然你唔喐啊嘛，咁好，我哋就用行動去喐鳩你。咁應該由上個月開始咧，就已經係一炸負評去轟炸啦。雖然呢個唔係惡意炸彈啦，因為呢件嘢係個遊戲本身，你管理 bot mod 嘅不善，你唔下明知有問題，你唔知係你一問題，你知道但係都唔下架有問題嘅 mod， 咁係你係有責任嘅，官方嗰邊，所以呢個負評係食得啱嘅。咁啊雖然最終係落咗架嘅，但係个态度个问题就已经系继续俾人焚咯， 系咁噶啦，呢嘢就 呢只 game 我知道系 Bilibili 发行中国游戏之后，就兴趣就已经唔见咗一半啦。如果唔系，应该我都有份打，不过就咁样就咁样啦。 我就从我对中国游戏冇抗拒嘅，但系唔系我杯茶啫，纯粹就。 我就是怕这些这个管理问题嘛，事实上就是啦。好啦，跟住就是。 好啦，咁讲下轮 FGO 啦，上个礼拜讲过嘅，就 FGO 第二部就堂堂完结啦。咁呢大约是一个礼拜之后，1月7号，咁突然间就宣布咗，就话有新章，咁呢开按咗落去，原来呢就是主角们突然间返去加勒底南极嗰、那个。跟住咧就突然间话，由于你虽然搞掂晒呢啲嘢，但问题就系你唔系以为咗将个世界将两个世界合翻埋一齐之后，件事结束咗啊嘛？咁你再执埋手尾噶，咁咧就咁咧人嚟啊，即系嗰啲咩上大宇宙意志咧，就将加勒底嗰班友全部翻嚟咋？嗱，而家就继续喺2019年10月31号最后一秒嗰段时间，你唔一年内你要解决晒你苏州市，执翻正嗰啲手尾，唔系嘅话咧，你全部斩头。结果咧就继续古仔啦，变咗 之前都讲咗啦，佢肯定要继续去延续落去噶啦。 系啦，嗱呢个玩法咧，其实咧，如果对你对蘑菇咧，你认识佢少多少少咧，就记得噶啦。当年啲 Fitch 当年嗰月十夜同埋Fitch Hello Atalasia 咧，都系咁样嘅，就系、是、你当佢 Boss Dish 又得，后日谈又得，追加古仔又得，甚至系叫续集都得。总之就佢喺古仔结束之后某个时间点里面不断重复又重复嘅，因为Face 嗰个附加点咧就系不断重复圣杯战争个七人，一路重复到最后咧揾到解决个总方法，然后又离开呢个无限巡回嘅，佢系咁设计嘅呢个玩法就系、是，咁我今次都系咁样啦，蘑菇啲嘢佢嗱咁咧就变成咗就咩？第二部系最终作冇错冇呢个系冇讲错嘅，因为。佢而家个古仔嘅讲法就系、是，你一定要解决咗手尾啊，执晒啊，即系将成个世界真真执执正执翻正个 谷底，你先可以去到2020年1月1日00秒嗰时间，咁咧就即系接翻去动画 end 第二部 ending 嗰个画面，所以咧就冇闯错嘅，第二部 ending 系继续 ending 嚟嘅嗰个系，但系咧中间就可以要无限咁碌碌碌碌落去啦，就咁样，咁就继续玩落去啦。咁新年出咗嗰、那个又系阿瑟王，唉算啦，唔抽，今年福袋都唔抽，嗱一定福袋唔抽嘅，今年系冇吸引力。好啦，跟住讲完啲 FGO 报告之后，讲下 LOL 啦。 佢两单嘢一齐发生，差唔多原因咁啊，不过都分开讲啦。咁啊， 都戇鳩嘅。 首先都系一样情况，就系、是、因为SSL 嘅注册嘅其实系10年1集嘅。咁啊，因为我上一次注册咧就佢个注册日期就系2016年1月4日，咁所以咧佢喺2026年1月4日开始就断咗，然后因此最惨系佢登入唔到。佢系用嗰边去做去搞登入嘅，咁啊结果就有段时间登入唔到，执翻噶啦，而家已经系咁啊攞出嚟耻笑下啦，冇乜嘢嘅其实，咁啊另一个都系麻烦啲一样原因嘅就系洛杰艇，一模一样嘅原因。 我就嗱，我咧就即试过啦，咁讲下我个经验先，就系、是、突然一月冇我就冇开咯，我冇开洛杰艇嗰个 app 嘅 option plus 嘅。但奇怪就是咦为什么突然间我的 keyboard 那个校光那个就没有反应，因为我自己打开现在打紧 Battle 4 Remake 呢、我需要校光玩的时候需要校光的 mon 嘛，咦有没有反应先醒是喎、我其实死了跟住即刻下载个搞掂，如果不下载我开不到的是。 是啊、其实 Mac 版就问题没那么大，后来、有部因为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、Window 那边的问题比较大一点，就是它不单止死了，你唔系系会整死埋用紧嗰个 mouse， 唔系真系物理地死咗，但系会令到佢喐唔到，用唔到。咁解决方法系甚至要暂时啊，系要连去 Mac 嗰边去更新。因为佢系直情系连你个 mouse 都会出问题。我就好彩地，因为我嘅设定档系焊咗落去个 mouse 入边硬件上面嘅，我系平时系唔开嘅。直情是不会平时打开它的，是有些什么问题啊，要有改设定啊，又或者新硬件啊，要搏那时候才会开一次而已，所以我就避过了这个问题，而也不会影响用日常使用。因为比较高阶一点的 hardware 呢，那些设定呢不是在 software 里面出现的，是可以写下去的，就是这件 mouse 或者 keyboard 的硬体里面的，就是我只 G502 的，不是很厉害的，但是都已经有这个功能了。它有三个定几多个设定档可以直接写咗落去，变成就系你吉落任何一部电脑入边咧，唔使做任何 setting， 佢都可以做到。当初系因为咁样贪佢咁样做嘅，但系冇谂到咁样就避过一劫。因为据闻系如果喺嗰个期间濑嘢嘅 mouse 咧，系要谂办法去整个更新俾佢先搞得掂嘅。你掹你熄咗个佢个程式都冇用嘅。咁啊，据说啦，我自己冇事，所以唔系肯定啊。咁样， 但我情况唔得啊嘛，因为我本身我的功能系连住部系统噶嘛，咁你个 option 唔识，你个 option 开唔到嘅话咧，佢就 call 咧，佢就 call 唔到macOS 嗰、那个画面光量控制啊嘛，光度，所以焗住装咯。不过就好在就我等到件事发生咗啦，逻辑搞翻掂啦，我先发现呢个问题嘅。 跟住 咧就 本地消失， 报告下嘅，因为。阿西川兄弟追开演唱会啦，咁咧就方麦里面有小食去咗嘅，我亦都问咗佢啦，咁详细情形你可以听翻我嘅节目。 方麦唔止小食，成扎人去咗啦，我身边好似就嚟晓旭嘅全部去晒咁滞咯，仲喺香港的都去晒咁滞啊。 咁就我身咁啊，关于小食嗰部咧就听另一个节目啦，录咗噶啦。咁就据说咧，据新闻就讲嘅，除咗大量诗歌，好作为一个反诗狗嘅我嚟讲就冇嘢讲嘅，唔去。 即系佢其实都几有心噶啦，因为睇歌单啊，我纯粹睇歌单啫，就都系以AC 姐为主， 咪试试咯。 虽然当然是会有些没的，因为实收加埋不够两个钟，你真的会有些漏的了。但是那个表它讲到明是为香港而去写的。OK， 你可以说这些你讲晒啦，你什么都可以的。它从开场前都有为大火那边有默哀的。不过就好不好我不知道是局部的地方的问题还是全部啊，因为我有 fan 表示在那段期间，因为它只是用中文用广东话去讲，去做字幕啊，有啲唔识嘅人 好似睇唔明而家喺度做紧乜嘢，就喺度拍手鼓掌同埋欢呼。咁就 咁就冇嘢嘅。依家可以即系叫做 不知者不罪咯，最多系咁讲咯吓。 我小事啦，呢啲嘢又冇即系唔冇咁紧要。 即系好明显见到啊，佢真系呢度入边，佢所有嘢都系为香港而设嘅，唔系话搞个演唱会然后顺便嚟香港嗰条嗰种，都算系有心啦咁样。咁啊，另一样就系、是、都系香港演唱会相关嘅，就系、是、唔知边个天才谂出嚟嘅，果捻然就系秒杀啦吓。水七你搞最领大嗰个啊，你机场嗰、那个呢、這个场啊都买晒啦，即係你夠胆边个天才諗喺麦花臣去搞啊，我哋再屌一次。 当初啊佢宣布麦花臣我就话 我哋屌过一次㗎啦。 堂堂水七就算你话就算你话啟德你冇信心啊，机场我諗係最少㗎啦。点会麦花臣咁嘅细场啫，大佬真係大佬堂堂红白歌手。真係屌真係大佬讲句。唉，大佬，即系屈辱嘅，不过算啦，呢个唔讲啦。咁嗱，有啲担心就系佢估唱啲咩歌，好简单，一定刘罗霞噶啦，杨子绝唱噶啦，即系同阿即系同西川贵教一样，唔通佢唱阿西川贵教连佢有经典《Hot Limit》都唔唱啦？大家好多人系话交错《Hot Limit》都唔唱， 咁都系嗰句啦，佢时间咁短，一定要取舍噶啦。 唉，呢个就算啦，真系。总之就系、是我就冇买嘅水七就，因为我唔系水七厨，咁抽买唔到嘅就。唉，真系冇就遗憾啦，只有嗰句你唔好彩，你唔好彩啦，当你。好啦，跟住讲下啲，讲下啲啦，又系好啦，又系本周啲老麦啦。咁咧，老麦今次咧就推就系、是、新花咗啦，因为之前讲过嘅老麦就搞咗同 DQ 搞联动。咁咧，今次哇，好二叉 level 先啊，有二叉 level 图就面试一个面试嗰啲阿斯基玛。嘅搞嘅嘅搞笑图嗰啲咁嘅片，讲个面试，讲个条友走去面求职面试，话你识啲咩啊？我识邱娜镇，即系 DQ 爆炸皱纹啊！嗰啃，重点系面试官系边个？宫川优子、花冈夏树。咁边个走去面试啊？野泽雅子。 呢、這个梗呢个梗咧，应该有几噶啦，应该十几噶啦，应该系 几十年，少少十年以上啦。咁而家二叉你都唔红啦，咁啊。二叉呢年代嘅嘢啦嘛，几耐之前？ 当年嘅叻他嚟嘅都系，不过佢就这个麦记都系中意玩呢啲老人院嘢噶啦。虽然佢有新鲜嘢，佢有新嘢，不过就老人院嘢多啦。 系佢咧就老中青杀晒你咯，要老又有，要老到八十年代又有，后生到近几年又有，即系入麦记，即系叫做麦记日本麦记咧，除咗佢包除咗包唔够香港唔好食之外咧，佢样嘢都叻过，佢宣传真系叻过香港好多。真嘅，日本啲麦当劳呢包系冇香港唔好食嘅，我系保证。即系呢样嘢好多人食唔明白，你试过就知噶啦。日本老麦食嗰啲包系冇香港冇味嘅。好啦，咁讲完就讲下依家就系其实算系时事半时事嘅，就系、是、前两日麦鸟取地区就地震，咁就五级就 OK 啦，即系同之前喺青森一即系仲要冇青森咁严重添。咁地震咧，我所熟悉嘅人伤害就系咩咧？米字加力士系啊，米字加力士仲存在噶。咁咧，因为佢本身已经独立咗噶啦，佢同执咗粒嗰间加力士冇关系嘅。咁米字加力士嗰个代表系边个啊？我熟悉嘅斜仔后尾。咁咧，佢佢工作室就咩啊？我部偏仔冧咗，物理即系成部散晒，不过咧就冇受伤，五度。即系因为印象中鸟取嗰头其实地震算偏少嘅，咁就出事啦。你平时未震开地区，咁成部偏仔就真系冧咗啦。咁最紧就冇人受伤好啦，呢样嘢就唔紧要啦，最紧要就系、是。嗱，另一个就系亦都系时事新闻嘅，就之前讲过啦。札幌暴风雪继续，24小时内42cm 降雪量43cm， 系啊，个雪量即系话你一日内你就落咗成米雪啦，甚至半米雪。咁咧，所有成个喺札幌威欧状态，即系咩啊？你大约喺你眼前20米左右咧，你睇唔到条路啦。是很危险的，你想想在札幌揸车，在札幌市揸车，突然你前面你远一点都看不到条路，就看到很模糊的车灯，随时炒车的，这件事很危险的其实。跟着这路呢就全部变成冰，条路都玩头文字点滑过去的，超级恐怖。 真的没计啊，这几天日本冻在抽筋。 你那边怎么样？你现在住在鸟不山丹地方怎么样？ 我呢边-5度，出边-5度，室内1.2度，唔系12度啊！那个 你有暖炉噶嘛？咩？你有皮炉，你有皮炉噶嘛？ 梗系有啦，屌喇声，冇呢啲咁嘅嘢，我真系会死嘅。 疲劳上面 一点几度，我打开个雪柜同打开个普通柜冇分别噶，即系未至于感觉入边暖啲，但系打开个雪柜系冇感觉噶，个雪柜同出边一样冻。 你咪学日本人咁样咯，捞件头嘅捞，然后将下半身喺你疲劳里面咯。 而家咪系咯，呢一刻我录音呢一刻啊，我只脚就伸喺个疲劳下边，个暖气炉开住噶。 哇，好爽，超爽咧！ 即系唔系好方便去厕所咯。 系啦，咁同游就系最新情报嘅就系爱知县借名古咧就话大雪警报，我心谂，屌爱知县嘅大雪有几大啊？嗱，即系对经历过咩一小时一日来日四十二 cm 嘅人嚟讲咧。其他地區所謂大雪是小兒科的，但他們沒有應付大雪經驗的人來說，只要落 10cm、8cm 的雪，他們就冧檔了。 我覺得比較大問題是雪管，水管結了冰，我現在出不到熱水。 哦，這件事是的，當年我讀書的時候，上第一堂，在學校第一堂時，老師跟我說就是，小心，冬天時小心水管結冰，尤其是自己不是住宿舍，而是搬出來住的人。 不过正常你北海道应该有肺液管的，我这边没有肺液管，所以算出问题而已。 啊，好了，那就讲跟着我，本周跟我们比较相关的新闻 又是国了， 莫名其妙地盖过了更加应该要讨论的事情，就是英法澳三，不是英加澳三国要搞 要封杀 XAI 和 Group， 原因就是它被堅尼 AI 功能。那么 Elon Musk 就臨時臨急將這個 功能收曬，付費功能先去用，即係俾咗錢先用一玩。 因為佢嘅講法就係，根據佢官方嘅講法，大概就係講緊，我知道呢嚿嘢俾人濫用啦，但係咁我而家將佢收翻去，付費，即係有已認證功能。因為佢嘅意思就係，如果係一個已認證嘅用戶，咁佢個 account 係可以追蹤嘅，因為連到信用卡噶嘛。咁佢有啲咩冬瓜豆腐，你咪拉鳩佢咯，我會交資料嘅。这句他没说到，但是前面那句大概是什么意思啦，所以呢他们可以继续生成都没问题的。如果他真的有出了问题那些，那我就会删账号，或者甚至如果你觉得是犯法的，那你就拉勾他咯。大概是什么意思，他没说到那么白，但我将他翻译翻做人话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因为这个礼拜我收了最多的回应就是，将这个角色就这样原样不要动，将它变成比基尼，或者是再加啲白色史莱姆，大家明白我哋上个礼拜讲紧啦，定前个礼拜亦讲紧呢啲嘢啦，系收得最多的回复就系呢一类型。其实我个人系 OK 冇问题嘅，因为我仲发现嗰个几有趣嘅功能噶，就系咧，因为其实Twitter 有时佢个色情个检测啊，都几严下噶嘛，所以咧就系出一张普通嘅图。跟住直接就喺我本个当个圈入边就加埋 at 佢 at 谷，跟住叫佢将佢譬如又去将佢换成底衫啊成嘅嘢，直接佢谷回复喺下边。虽然佢通常咁嘅情况下都会变咗成年限定噶啦，但系限流嘅系谷本身个回复，而唔系我本推。咁我本推咪可以发出去咯。因为如果你是成年被人踢了成年的话，流量会得回十分之一的。现在是吃这个东西是谷去吃，那你官方你喜欢怎么吃没所谓，我本家有就行了，我正常可以正常传出去。啊，顺带一提这个算少少跟进。之前一两三个月我不记得几时了，总之前排又说个 Twitter 不知黐咩根，将个限制收到好娇艳，即是随随便便都会将佢限流啊、擦边球啊、苏大 band 啊嗰啲嘢啦。而家应该回复翻到之前啦，即是差唔多系会露内裤嘅程度，佢先会出现会将你踢到成人标签嘅，而家已经翻去到嗰个程度啦。虽然我就觉得我实讲露个内裤就要成年限定，唔使咁啊，即系咁一样情况啦。所以我又相信啊，马斯克唔系咁中意去搞鸠你啊。问题就系有人搞鸠佢啊嘛，即系 唔系好，我有啲人咪鬼晒咁，之后咪鬼晒咁做咯。喂，其他嘅 AI 两个 AI 都做到嘅嘢，佢都可以做到，点解净系针对 Group 啫？你？要 Gemini 同埋 OpenAI 都做到啦，都有咁做噶，但系点解净系有 Group 啫？ 咁呢个方面谷个尺度的确比较大啲嘅。不过其实我觉得最搞嘢嘅系乜嘢咧？其实你而家打开谷咧，即系真系谷啊，唔系 Twitter 入边嗰个谷啊， 或者是 Twitter 下面的某个谷都得的，你只要不是 at 谷或者是按那个图像 at 啲啦，你依然可以做之前做紧嘅嘢噶，完全冇分别噶，到而家为止，即系不过佢话佢就话真乜真乜咋，即系我哋阿师生都走出嚟再讲嗱，知己言啊，就走出嚟话呢个日本嘅，你真系好捻得闲，国际咁捻多大事你唔搞，真系讲啲咁捻无聊嘅嘢， 有啲唔系成 X 啲人咪鬼晒咁嘈咯嗱。伊朗而家所以鬼鬼七国禁连死咁多人，你唔出声 啊？委内瑞拉都好大镬啊！ 系啊，然后你同然后你讨论紧就系咩咧 ？I C 杀人 ，I C 个 I C 去杀咗杀警嗰女嗰八婆，然后你讨论嘅嘢呢个都算咋？你更同戆居就系你讨论嘅哥比坚尼，你冇嘢系嘛？ 咁当然啦，亦都的确系有人用谷嚟生成啲儿童色情嘅嘢嘅，仲要系真人嗰只添。咁啊，虽然我都依然系嗰个问题，有边个受害了？你生成出嚟噶嘛？不过佢哋我知佢哋有套理论噶，唔想喺度讲同播啦。不过我都要提一提啊，喺讲呢啲嘢嗰阵时，可以先留意一下，其实佢有冇得讲啲嘢？因为我发现有啲人咧系。见佢执住某一件事，唔系呢件事添啊，执住某一件可能唔系好重要嘅事，就跟住话呢啲人啊，净系关心呢啲乜嘢，你睇翻先啦。佢可能佢都有留意到嗰啲嘢嘅。不过我见阿师生走去搞，我就谂紧，唉，咪算啦。 屌，算啦，我唔 因为毕竟有份投票嗰、那个会特别兴嘅，你大家明噶啦。 就 系讲埋啲， 就系英。 不过我冇分头佢啊，讲清楚先吓。 同埋作对于一个。只要你稍微了解过以色列立国历史嘅话，你就知道，屌英国都不嬲同亲阿拉伯国家噶啦，屌阿拉伯做乜嘢佢都唔出声噶啦，屌仆街！ 唔系亲嘅，应该是有啲愧疚情绪咯，不过就 系啊，呢个就算啦， 呢啲就真系地缘政治可以讲几年啦， 呢个几十年噶啦，即系讲就系英国都几肯信唔得过咧，问以色列人知啦。呢、这个嗱、啊，好啦，唔讲啦。依咁嘅政治嘅咁政治历史嘅嘢就有排讲嘅。 啊，咁啊，都系相关Twitter 都系相关 AI 嘅。咁啊，之前我哋讲紧有人咩出走前乜乜七七噶嘛。咁造谣嗰条友仔，我而家可以直接话佢系听系造谣了。佢之前系讲话1月15号即系个条款更新咗之后话就唔可以退出，因为而家最少到而家为止啦。你在Twitter 上面的资料你可以选择不给他拿去做训练的。当然他是预设你给的，你要手动去按，会有个预设效应，但是总之你可以这样做啦。那就有谣言就说15号开始他更新条款之后就 强制 这样。因为我看的就是他只是清晰地，你可以说扩大了的定义了个范围，但其实都是很理所当然的。AI 输出的东西可以用于 AI 的训练，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来的吗？我说你看 OpenAI 都是这样做，就是ChatGPT 啊，你想要不给啊，得，你现在正常普通人付费20元美金啊，200元美金的 plan 就有可以不将你的东西纳入去了。否则你系20蚊听嗰啲，唔好意思，一样都系免费，更加另计，更加咁讲啦。谷一开始就已经讲到明，你嘅资料，你嘅付费就系你嘅资料本身，系讲到明嘅。其实打从 day one 就讲到明，啲人突然发现新大陆咁样，跟住我先发现原来系有人喺度造谣。咁啊，然后佢而家就查翻出嚟，就话啊，唔好意思，我讲嘅嘢唔系真实嘅。然后落地拿翻扎沙就话啊，因为喺另一个用户入边嘅贴文入边讲啊，系谷回应佢系有咁嘅嘢。我谂紧，我大佬你反 AI 嘅人系咪应该要知道 AI 讲嘢唔一定系真嘅咧？跟住佢话因为系官方讲嘅，我就信咯。 黐线 ，AI 最我 AI 点解而家咁多年嚟我好保持就系 AI 啊，有时好戇鸠嘢，好戇鸠错误可以犯得噶。 所有合理但系唔系事实嘅嘢。甚至或者是推佢，因为佢系你系一个字一个字咁样去推理上一嚿嘢出嚟噶嘛，所以所有看似合理嘅嘢，佢都有可能噏出嚟嘅。看似就唔一定系事实嚟嘅，呢个世界几咁荒谬，大家知道噶啦，即系咁。所以佢就佢话咁嘅咧。重点系嗱，唔系净系呢一件事，亦都唔系净系 AI， 即系我唔一定系反科，亦都唔一定系正方。所有你嘅敌人，你都应该要俾人更加了解你嘅敌人。你唔中意佢，你要攻击佢，你反佢。你是不是首先要明白他呢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啊，大佬。即是我是理解不到的，为什么那些反 AI 的人是不会尝试去了解一下 AI 的呢？ 你嘅敌人嚟噶嘛？你觉得佢系敌人嚟噶嘛？你唔了解敌人点攻击佢咧？你唔了解敌人点样去打低佢咧？我帮你站喺敌人嘅角度去睇佢啦，都系咁样讲。你反正即系，不过算啦，就系再讲落去就说教啦。虽然下一单都系一样类似咁嘅事件， 又系 AI 咁就喺 Twitter 留咗好耐噶啦。就一个应该系 bot 嚟嘅嘅，当然个 bot 加下边有人噶啦，叫做 AI 图AI 图鉴定。咁就提出一个。真是老梗，而且一再被人讲咗，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的鉴定 AI 的方法，用 noise 的问题，就是将它推高，将个对比度无限推高，就会见到一些纯色图入面会有一些色块在度。即系呢嚿嘢，我再重申一次，呢个处理手法最少有两种原因，一般手绘纯手绘嘅画师都会出现嘅。第一，如果嗰张图系我哋呢个年代嗰种，先画张草稿，可以系线稿，可以系草稿，跟住扫落电脑，然后再画。咁嘅话，因为扫图，所以佢一定会有颜色起伏，佢个一定会有咁嘅色斑，会出现咁嘅情况。第二，有部分人系会将佢变咗做 PNG 或者一啲其他格式之后先做嘅。我呢啲老古董就用点阵图嘅。原因之一就是部分格式咧系会将它压缩的，只要压缩过，一定会出咁嘅情况。咁而家猎魔问题最大的问题咧就是你通常你喺网上见到张图噶嘛，你网上跳上去，无论是 Twitter 又好 ，Pix 又好，乜嘢地方都好，几乎所有地方一定会压过你张图。只要压缩过呢张图，就一定会出现呢啲咁样嘅斑纹出现嘅，就唔系纯正色块噶啦。正常人是看不到的，正常人在正常状况之下是不会见到的，你只有将它推到很高对尾度才见到的。就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AI 生的相关的东西。反过来 AI 生成为什么会出现呢，是因为它训练之后有大量这些东西的存在。就很简单，因为你网上找到的所有图都是这样的嘛，都是压缩过的嘛。所以它学完之后都会生成出来的东西。但是反过来理论上它是可以出一个纯色化 的图呢，做得到的。绝对是做得到的。当然啦，佢如果佢攞佢嚟喺网上发布，一样都会出现咁嘅情况。但如果你揾到个唔压缩嘅平台去发布 AI 图，可以系冇呢啲色块嘅。所以呢个方法系一个伪命题嚟嘅。最大问题就系佢用呢个方法去猎毛好多画师。咁呢个就喂，好似系阁下问题嚟喎。然后好捻多人信咗画师呕血啊嘛。即系如果你话外面有个画师用 AI， 然后话自己唔系 AI， 然后你去屌佢。OK， 冇问题，我觉得应该屌嘅呢啲啊，即系，但系有好多唔系，怎不直写文字俾你用呢个方法猎毛咗啊嘛，啊，不过算啦，我即系又再讲又系沉气噶啦，咁啊，另一个就本来就正常系以前我哋会开专题啊，但系而家稿制啊唔捻开啦 ，CS 咁啊喺美国搞咗啦，咁啊有炸消息啦，咁啊系咁以讲两句啦，咁就唔改专题，就系咁以讲两句啦吓，咁啊首先 AMD 啊，我哋阿苏妈咁啊。首先就是这个大家最重要的就是 Zen 6啦，其实应该读 Zen 6的，但是 Zen 6很难读，所以我叫 Zen 6啦。 Zen 6架构两纳米制程，今年内会出，没有讲到明几时的，但是差不多是时候的啦。两纳米大家都知道，那个纳米就并不是真真正正的闸门啦，不过就这些就不吐槽啦。另一件事就是他见之前那一嚿拿来打Nvidia 嗰嚿嘢128G 台下记忆体嘅AI 专用嗰嚿嘢，之前都讲过啦，128G 台下记忆体代表住佢，你唔介意佢慢嘅话，其实都唔系真系好慢噶。你唔介意佢比较慢嘅话，你系可以当系一个有128G， 唔系一百，冇一百二十八，好似话100定系120嘅 display 去用。虽然慢，但系最少行得喐，而且个价钱相对比较廉宜。咁啊，佢而家出第二代。咁都系玩 AI 嘅人先会 high 到噶啦，呢个就讲得明嘅。咁啊，隔篱台方面，Intel 佢都有下一代嗰嚿嘢啦吓，Panther Luca， 大家都知啊，佢啲名都系乜乜 Luca 噶啦吓。咁呢嚿嘢就用集显啊，应该点叫啊？总之就喺 CPU 入边个显示啦。咁就用到呢个 B390 嘅核心，咁啊，虽然系有阉割嘅，而且有32bit 嘅。嘅記憶體，唔係淨係佢啊，但係佢係成部機啊，咁你理論上你可以分到唔少俾佢嘅，睇佢內邊講，佢冇講清楚到底可以分幾多俾佢，不過一般嚟講呢啲咁情況咧，如果懟盡可以分20G俾佢嘅， 咁都可以俾对当成一个几高 VRAM 嘅 display 噶啦。咁依然系强调嗰啲咩 AI 技术啦，同埋佢个第三代嘅精生成技术啦。咁呢个就好常规升级嚟噶啦。咁啊冇之前上一代咁经验噶啦。咁都系咁样啦。咁一样啦，佢系18A。理论上就是 1.8 纳米，大家一路讲的嘢不断缩紧嗰个，因为而家讲的是所谓的等效集距，即是话系讲紧以前仲是用最原始嗰种集式嗰阵时，嗰阵时嗰个隔距等于2纳米的程度，但系嗰嚿嘢嗰个晶体管本身应该是十几纳米嘅，依然是呢个数嘅。咁不过呢啲做啊，头先做咗几支啦。最后到NVIDIA 老王啦，咁啊老王咧就净系推咗呢个 DLS 4.5啫，其实仲有啲垃圾嘅，但系唔讲啦。4.5就六倍精生成，当然都系50系列限定啦。咁啊定啊就系第二代嘅 Transformer 架构嗰个模型，嗰、那个模型有几咁特别，咁啊之前都有讲过，自己翻去听啦。咁总之第二代就更加好，处理得更加好啊，效果更加好啦。咁Transformer 二代咧就可以喺20系。之后做 RTX 打后啦，即系都可以用，但系六倍精生成就只有50系用。咁之前讲到都系同一样原因啦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有专门去计佢嗰个元件啊，嗰个每一嚿都有，咁所以佢可以做到，其他就做唔到。佢咁讲啦，下个咁佢咁讲，我咁讲，不过我相信系嘅。 不过都买唔起噶啦，而家 唔系咁你20系，如果系 Transformer 啊嗰嚿嘢，你咪20系打后都用得，即系我都用得咯。就我用30系啊嘛， 而家因为其实最大单即系依个风声鹤唳就系 DRAM 继续贵，跟住全文书密先部机成日仲贵过部 iPhone，抄扑街，所有 RAM 有关嘢都风声鹤唳，个个嗌晒救命。而我答案一样就系、是、打机啊，买 PS5 咯，最平噶3-4千元有交易。 都搞到疑似老王嘅产品先要延后，呢、這个就传闻嚟嘅，即系冇唔系真唔系真实消息嚟嘅。咁啊，啱啱提咗少少傳聞，咁啊，本來唔提嘅啦，咁提埋啦。Steam 物先，咁啊，傳聞大概$900，咁喺佢啱啱公布的時候，如果馬上公布$900咧，應該會俾人屌撚到開花啊！但係而家900， 但係呢個價錢又 OK 喎，好老實喎，睇埋睇一個 spec 先。如果去做 PS 出咗 spec 咯 嘅 level 嘅 話 ，OK 咯， 出咗個 spec 啦。 如果用 PS 5 level 得，我收貨嘅。 而家個 spec 睇咧。900几，你砌班部机咧，其实都算系未到好抵，但系都算系 OK 嘅。 OK 嘅，合理嘅。如果砌如果电脑嚟讲，但系唔系净买嚟打机就几贵下啦。 咁入边真系一部电脑嚟啊嘛，理论上你都可以攞嚟用，系可以做电脑其他做嘅嘢，佢可以装 Windows 嘅，放心。 你装佢就贪佢就咩啊？能够用最低较低 spec 行得最快嘢啊嘛。如果你装其他嘢可以做其他嘢嘅话，你部你就冇咁行咁快噶啦。 唔系噶，两个双切换啊，同你 Steam Deck 一样情况噶。你 Steam OS 行嗰阵时就会顺啲顺啲，但系你真系要行 Windows， 你咪双重开机去 Windows 咯，咪得咯。 不过900蚊啫，大约7000蚊到，我觉得又唔算太乸利。即系讲到好似啲人讲成皮嘢，我心谂黐线嘅，唔系嘛？ 最高 spec 好似1000几美金啫嘛。 都 OK， 我讲真。 可，但系如果嚟到香港，可能真系要成皮嘢噶。即系你都明白呢啲嘢噶啦， 咁系8000几蚊成9000蚊，至9000九千九，咁即系成 iPhone 咁贵。 咁你砌部打机电脑都系呢个价钱啦，佢同打机电脑冇分别噶。 点止啊？打机电脑，如果你打机电脑叫做咩啊？你可以同啲 friend 讲话有部打机电脑嘅话咧，你起码过皮嘢。 咁一皮都得嘅，咁你睇你打咩机啊？得嘅。咁但系总之就系呢个价钱咧。唔肯定到底系，因为泄漏出嚟噶，有啲唔知边个厂商想唔系真系上咗架，而系佢写定啲原始码喺网页度，然后俾人挖咗出嚟，咁啊发现就系计翻数就系900几蚊美金，我估佢可能其实系899嘅，不过就喺而家 RAM 咁卵贵嘅状况之下，乜人都贵，应该话除咗唔单止 RAM、SSD 又贵 ，hard disk 都贵 ，CPU 都上，真系除咗板之外乜都贵嘅情况之下。佢呢个价钱就可以一试嘅，如果你真系要呢个时间买部机去打机的话，尤其是我重申一次，嗰部真系一部电脑嚟嘅，你绝对可以装个 Windows 落去。佢系有教埋你点样去装啊。如果用 Steam Deck 嘅例子啊，佢直情可以话你听，你系可以装个 Windows 入去嘅。佢冇阻止过你嘅。虽然 Steam Deck 要装个 Windows 行咧就有啲痛苦 咁啊另一回事啦。但系呢部机真系绝对冇问题嘅。 总之啊 ，AI 即系即系话斋，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啦。对我人对我哋嘅现实生活满足提升我们生活唔系好多，但系咧你已经喺降低紧我哋嘅生活品质啦。大基 佢再升多啲咧，我真系掹两条出去卖鸠咗佢算。我有四条。 咪就咯，卖咗佢，卖咗佢算数咯。而家传闻啊嘛，话啊嘛，啲厂而家啲啲三星嗰啲走去黑 RAM 啊嘛，即系啲走去其他嗰啲 RAM 收啲咩啲残旧嘅，即系收旧 RAM 有冇人要？有冇人收旧 RAM 回收呢个嘢嘛？啲人话 照干糖咪糊， 旧 RAM 有冇人要旧 RAM 啊？几平啲先一个都收，即系搞到咁样悲惨就算捻数啦，唉，啊好啦。咁啊，啲咁嘅悲惨，啲咁真系笑唔出嚟，啲打机也笑唔出嚟嘅。所以打机咧 ，PS 唔真系抵玩嘅而家。即系如果你真系所以要打 PS 五嗰啲专用 game 啊，唔系话咪 Switch 二咯，翻 Switch 二嗰个 spec 系低到系咩啊？旧啲旧 RAM 回收唔会对注视部分嚟嘅。 虽然啦，理论上啊，佢哋都要 RAM 嘅，所以主机其实都应该会升嘅。参在佢哋点样升法，定系厂商自行吸收，定系点样嘅啫？一定都个成本都系上升嘅，所有同 RAM 有关嘅嘢都会升噶啦。我之前都讲过啦，唔再讲多啦。 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。咁就下个礼拜就希望中东嗰面就会有个清楚嘅情况啦。因为到我而家开麦黑都仲系立一乱嘅。 我希望佢乱翻啲啫。 好，咁其他嘢就下个礼拜再讲。好，拜拜。 拜。